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24日，天文台料今年全年平均气温偏高，将增设极端酷热警告。 大湾区九名专科医生及70名广东省护士下月来港。 本港上月通胀率1.7%，电力、燃气及水升20.7%。 法国全国大罢工示威酿成冲突，149名警察受伤，172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讲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昼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关于天文台咧，寻日就公布咗今年嘅天气展望啦，就话上年咧有15日咧都系录得最高气温咧成35度或者以上嘅咁，预计咧今年平均嘅温度都会偏高，就话好大可能咧系会达到最高气温纪录嘅咧嘅头10位嘅咁。咁啊，当中咧都有一样新嘢嘅，就系话喺酷热天气警告入边咧增设一个叫做极端酷熱嘅級別，咁有啲細節就話稍後先公布嘅。嗱，所謂極端酷熱嘅級別係點咧？同現時嘅酷熱天氣警告嗰個標準，有啲咩唔同啊？點樣再即係嚴格啲先至去到呢個酷熱極端酷熱呢一個嘅級別咧？1873咧，又講下你嘅睇法啊！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講下呢個情況。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楊漢賢，早晨。 Hey, 早晨，萧乐文。 早晨，杨汉贤。我想先俾大家都了解先，其实上年嗰个嘅全年平均嘅气温系去到点，或者同以往嘅年份比，上年嘅气温系咪真系特别高嘅咧？又 系你讲得冇错。嗱，2022年咧真系比较特别，比正常暖好多啦。咁平均全年嘅平均气温咧就系去到23.9度。咁比起即係所謂我哋嗰個正常值啦，即係長年平均嗰個正常值，即係1991去到2020嚟計咧嚇，個30年個正常值咧，足足高咗0.4度。咁呢個咧就係自1884年我哋有記錄以嚟咧，其中一個嚇第六位最高最暖嘅年份嚟嘅。 嗯，呢個就係講緊個平均嘅氣温啦。但係有冇話睇到上年最高嗰個氣温都係會唔會有破紀錄嘅情況？或者最高氣温去到幾多嘅？ 係啦，嗱，舊年另一個特色咧就係喺7月份啦嚇，7月24日咧，我哋錄到嗰、那個嗰年咧最高嘅温度就係36.1度。嗱、嗯，這個、呢個咧就係、是、亦都係有記錄以嚟咧。其中一個第三最高的氣温嚟嘅。 OK， 嗱，阻一阻你先，楊漢賢，因為有一個特別交通消息，港鐵消息有人進入沙田站路軌範圍事件已經處理好，東鐵線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大家留意住啦。咁繼續同阿梁漢賢傾下，講下上年嘅情況啦。咁嗰啲酷熱天氣或者叫熱夜嘅日子嚟講，又係咪特別多嘅咧？係咪有記錄以嚟最多嘅咧？又 係啊，都係有排名嘅啦、如果我哋數翻個酷熱天氣日數咧。同埋嗰個熱夜嘅日數咧，兩樣咧，舊年嚟計咧，總共都係52日。咁、如果係排名咧，就係、是、歷史以嚟咧，有歷史以嚟咧，就係、是、第二高嘅。 睇住呢啲嘅數字，有冇話睇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嘅數目嚟講，都係上年嚟講係多嘅咧？ 如果以嗰、那個日數嚟計啦嚇，咁、總共咧，我哋2022年咧。就有69日咧，就係、是、嗰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係曾經生效嘅。如果接算為呢個時數咧，就會仲誇張啊！1307小時，20分鐘。 呢、這個咩概念咧？即係同以前比嚟講，69日有酷熱天氣警告係 呢、這個真係多咗好多㗎啦！即係其實過去特別係過去嗰10年8年咧，我哋見到喺嗰個酷熱天氣咧，就越嚟越即係會係。兩極化啦，可以話第一就係嗰個持續時間咧就越嚟越多啦，而且咧，譬如特別係舊年呢種情況咧，嗰、那個温度咧係亦都係越飆越高嘅 嚇。你哋預未來一年係咪都係同上年嘅趨勢差唔多，繼續係維持熱嘅日子咧？無論係即係朝頭早又好，或者熱夜又好，都係多嘅咧。係 係啊，冇錯啊，因為喺氣候變化呢個大環境底下咧，嗰、那個熱嘅情況咧都會係繼續持續噶啦，咁啊氣温方面咧，相信咧都係會係有十大嘅排名嘅。 嗱，而家天文台咧就會發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如果喺熱嘅情況，但我都想知道具體個標準係點，係咪純粹睇嗰個氣温呢？如果睇氣温，又係睇邊度嘅氣温去睇嘅咧？ 嗱，係啦，講翻現行嗰個酷熱天氣警告咧，其實咧就主要參考嘅就係嗰個氣温啦。若果係普遍去到33度或以上咧，基本上咧天文台就會發出噶啦。咁啊，呢個咧就係無論個氣温係實際或者係我哋預測到呢個程度咧，我哋都會發出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嘅。咁當然啦，就喺發出嘅時候咧，我亦都會留意埋個濕度啊，或者係啲風力啊等等嘅情況。 嗯，即係會唔會出現嘅情況就係個氣温未到33度，但係其他嘅因素，譬如考慮頭先話濕度或者個風勢弱啲，都可能係發出酷熱天氣警告嘅喺現行嘅機制之下。 都會可能嘅，不過一般情況咧，好多時候都係即係33度係一個指標嚟嘅。 現行嗰個酷熱天氣警告，你哋有冇睇到啲乜嘢嘅問題或者限制咧？因為我見到最新就話會有一個新嘅級別，就係叫做極端酷熱嘅咁。點解會有呢一個級別出現咧？又？ 你講得冇錯，其實咧就近十年八載咧，就嗰個酷熱天氣情況咧，就真係越嚟越加劇嘅。咁其中咧就係好似舊年咁咧，就突出一樣嘢，就係話會有機會咧，嗰啲氣温咧就係去到極端程度，而且咧個日數咧亦都係多咗好多啦嚇。咁所以咧而家具體嗰個我哋今年諗住個安排咧就係咁嘅。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時候咧，天文台會繼續密切監察住，同埋咧會預測。那個氣温咧會唔會去到一個極端的程度啦？若果預計有呢個情況咧，咁天文台咧就會發出一個新嘅特別天氣提示。咁、那個作用咧就係想提醒市民要注意呢啲極端酷熱天氣啦，咁同埋採取一啲相應嘅預防措施。 首先講下先點樣劃分叫做去到極端酷熱咧？頭先你又講話33度就可能係發出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啦。咁再去到呢個極端酷熱嘅級別係去到點樣嘅條件嘅要？ 係啦，冇錯啦，其實嗰個酷熱天氣警告咧，仍然都係個標準冇變啦。不過咧，我哋喺嗰個發放呢個資訊方面咧，就會係即係視乎嗰個温度而定啦。嗱，咁若果喺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期間，我哋見到咧個氣温咧普遍去到35度或以上咧，咁我哋就會考慮發出嗰個新嘅特別天氣提示噶啦。咁呢個考慮個温度嘅時候，當然啦，天文台總部嘅氣温會考慮啦。咁其他各區氣温咧，亦都會一併考慮嘅。 係預測啊，亦或係真係去到實際去到35度啦，咁先至發出呢一個叫做極端酷熱嘅級別嘅咧。 兩者都會考慮嘅，即係無論係實況已經去到35度或以上，或者我哋根據預測。都是會去到35度或以上咧，都會考慮發出呢、這個新嘅特別天氣提示去提醒大家。 所以特別天氣提示即係咩意思？係咪一個獨立嘅一個警示嚟㗎？ 其實唔係㗎啦。我再講一次啦，基本上咧都係嗰、那個酷熱天氣警告本身啦嚇。咁、佢生效期間咧喺個資訊發放方面咧，我哋就會多一個新嘅安排啦。那個具體做法咧，我哋就會應用翻我哋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啦，我的天文台手機應用程式啦。咁、那個手機應用程式裏面咧有一個推送通知服務嘅。咁若果咧、那個氣温即係去到極端嘅程度啦，即係35度或以上咧，咁、我哋就會發出一個簡短嘅新嘅文字信息啦，我哋叫做特別天氣提示啦，就透過呢個推送通知咧，就推送到廣大市民嘅手上咯。 點解會係用35度為界咧？我想知道，譬如其他地方嘅一啲嘅天文即政府嘅天文機構啦，咁有冇係類似一啲喺酷熱嘅警告，即係再升多一級咁咧？會唔會咁做？同埋係咪都用35度為界嘅？ 處理呢個酷熱或者熱浪咧，就其實個個國家或者地區都唔同嘅嚇。咁咧就亦都講個氣温係咪極端咧？其實要睇翻當地嗰個氣候啦嚇。咁、譬如以天文台嚟計咧，我哋有一個長年嘅氣温嘅記錄啦嚇。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將啲氣温最高氣温咧喺度排次序咧，就會睇到你個譬如話你個排第最高嚇、最高嘅第一位、第二位之如此類咧，就你睇到個温度咧係幾多度嘅。咁所以咧喺我哋嘅研究裏面咧，就35度呢個咧，就無論天文台總部啦或者其他地區咧，都係屬於一個排名好高嘅一個氣温啊，所以就我哋就即係界定為一個極端嘅温度嘅情況。 我想知有咗呢個極端嘅酷熱級別咧，同暑熱指數有冇任何掛鈎啦？同埋有冇諗住話呢一個級別係幾時會推出嚟？ 我哋預計都係今年夏季咧就會推出噶啦。咁至於嗰個暑熱指數咧，其實咧就係比當然係唔單止氣温咁簡單啦嚇。暑熱指數咧 就會考慮多啲嘢嘅，包括頭先我提過嗰個濕度啦，或者係嗰啲風力啦，亦都咧係考慮咗個陽光照曬嗰啲，即係嗰個熱所謂熱輻射嗰個對身體嗰個影響嘅。 OK， 好啊，總之考慮就唔同嘅因素啦。咁啊，暫時就預今年會推啦呢一個新月極端酷熱級別。多謝曬你啊，楊漢賢，同你傾到呢度。楊漢賢咧係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啊，喺酷熱天氣警告嘅呢一個警告之下，再有一個級別就係叫極端酷熱，以35度為界嘅。點睇而家熱嘅情況咧？18723111，18723111呢一啲嘅特別嘅提示，會唔會都幫到市民咧？18723111，上晚就同大家講到有關於三隧分流嘅方案啦，咁啊分兩個階段，其中8月2日開始就係有個叫做633嘅固定收費方案啦，咁就係西隧私家車咧收60蚊，咁啊紅隧、東隧收30蚊，咁就話如果年底前當所有隧道都可以有二通行咧，就實施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呢個就叫次階段。私家車嚟講，星期一至星期六的繁忙时间有分上午和下午的，收费来讲都是西隧60蚊，不过红隧、东隧就是40蚊，另外就是说日间就是会划一收费，一般时段是30蚊，但是夜晚去到通宵就划一收20蚊等等。18723111讲返呢个嘅三隧分流佢嘅呢一个方案啦，个效果啦，对于唔同嘅驾驶者嘅影响啦，会唔会真係可以做到一啲分流呢？对于而家尤其是喺红隧嗰个挤塞情况，咪可以舒缓到呢？18723111帮到几多呢？18723111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啊。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张欣宇。主要想问你就先讲就第二阶段嗰个啦，而家就叫644，头先都简单讲咗个方案啦，针对一啲私家车喺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嘅，你哋收唔收货呢？呢个 我谂即系我谂呢个框架，我本身咧即系大方向啦，我觉得我系欢迎嘅，因为咧我哋嘅过海隧道咧，其实唔系面对一个单一嘅问题啊，佢喺唔同时段本身面对嘅问题系唔同嘅，例如喺非繁忙时段咧。其实就嗰个整体嘅容量，个整体嘅车流冇超过容量啦。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就系一个分配嘅问题，分配不均匀嘅问题。即系而家咧，我哋见到非繁忙时间，红隧都系长期塞车嘅，但系西隧咧就冇乜人用。咁呢个就系一个资源分配不均匀啦，佢系应该要做到一个分流嘅问题啦。咁但系喺繁忙时段咧，佢就唔系一个分流嘅问题啦。那个繁忙时段嘅时候咧，其实根本上系三条隧道嘅总车流。已經係超過咗三條隧道嘅總容量，相當嘅一個 percentage， 超過咗超過 20% 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咧，你係一個需求同埋供應嘅問題，就唔係分流嘅問題。你點樣分流咧，就有機會變咗三條咧係一齊都係塞車嘅。咁所以呢個分時段去收費嘅一個咁樣嘅框架或者一個咁樣嘅工具咧，就係、是、正正就係解決喺唔同時段本身我哋隧道所面對嘅問題係唔同嘅。 咁所以而家呢一個嘅價錢會唔會做到就係話唔係話三條隧道自己喺度分流，而係唔同時段嗰個分流嘅作用咧？ 係啦，咁我諗要分開嚟講啦，即係如果係講緊佢劃一收費嘅嗰啲時段啦，即係喺中間333或者係夜晚凌晨222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咧，我都幾有信心咧，係可以令到啲車流啊，可以更加平均去分配嘅。因為咧，呢個時候喺價格嚟講，三條隧道一樣啊嘛。咁駕駛者咧，同埋嗰個講真，整體嘅車流量都唔會超過整體嘅隧道容量。喺呢個時候，駕駛者咧就會根據佢最需要或者最方便嘅路線就是、做翻一個合理嘅選擇。呢個就係非繁忙時間同埋夜晚時間啦。咁但係講緊繁忙時間咧。咁呢一個當然啦，就其實都係即包括喺呢個交通理論啦，或者學術方面咧，其實都有好多爭論嘅。就係、是、究竟而家其實係整體上喺非繁忙時間嚟緊會有一個加價嘛，變咗644，整體嘅收費咧係比起而家今天咧係提升咗嘅。咁呢一個究竟係咪一個有效或者係幾有效可以分流到？即呢種分流唔係講緊三個隧道自己分流啊，就正如主持你頭先所講，係將一啲車分流去到非繁忙時間，或者係將一啲駕駛者佢有機會因為更加貴咗，佢選擇公共交通。但呢個效果有幾大呢？我哋過往咧睇到都係比較一啲外國嘅研究數字，但真係嚟咗香港。嗰、那個效果會係如何呢？咁呢個真係要再觀察同埋可能要去調試嘅。 尋日見到運輸署署長有個解釋嘅，就話根據一啲調查結果啦，咁就話即係如果嗰個繁忙同埋非繁忙時間嗰個收費差距咧有20至30蚊咧，大約一半嘅受訪市民咧會出行習慣會改變。你哋嘅諗法或者睇到呢一個佢嘅講法，會唔會都想知多啲啊？或者同唔同意會去到有一半嘅受訪市民可能會改變出行嘅習慣？如果係嘅話，係咪有達至到舒緩而家即係隧道擠塞嗰個問題？ 我諗呢一個係咁樣嘅，就係、是、我哋做一啲調查又好，或者跑一啲模型又好啊，即係做一啲交通模型又好，佢一定係會可以俾到個實數出嚟嘅。但係咧，即係根據我自己過往嘅經驗啦，即係做公共交通嘅經驗啦，其實好多時候模型出嚟嘅數咧，佢方向性可以俾我哋睇到一個方向。真係應該咧，其實係會有啲人咧，因為嗰價格可能相差二十幾三十蚊咁樣咧，佢會有啲轉變。但係咪具體就係呢一個佢頭先講緊五成一個數咧？咁呢一個咧因為個模型其實本身唔係為咗專登為咗香港而去設計噶嘛，其實佢同埋嗰個問卷調查好有好多時候同真實嗰個表現咧都係有區別噶嘛。咁呢一個咧，其實我覺得反而即係政府喺考慮呢一個咁樣嘅結果嘅時候咧， okay. 可能要再保守少少咯。 你自己覺得會唔會好似有啲人所講，因為而家就話七點半前嘅三條隧道劃一收費廿蚊嘅，咁跟住就慢慢一路加上去啦，咁加到去繁忙時段嗰個時間啦，咁去到十點三之後咧，就慢慢又降翻去一般時段啦，三十蚊啦，咁夜晚嗰個下晝個非繁忙時間都係類似嘅，其實過咗七點鐘之後咧，就係、是、慢慢降翻去廿蚊嘅。有啲講法就係會唔會將嗰個嘅高峰時間係提前或者延後咁，又或者實際上係咪會反而即係咪真係令到啲市民會提到出門呢？因為去到成七點半前你已經要過海㗎喇喎，咁你覺得嗰、那個可能出現嘅唔同情況會係點啦，或者因應呢啲情況有冇啲乜嘢嘅微調覺得可以喺方案嗰度做呢？ 我諗其實佢本身嘅目標呢都唔係話想將所有嘅駕駛者全部都係嗰個習慣去改變咗嘅，呢個都唔現實嘅。咁但係而家就睇緊、如果可以轉變咗 10%、20%， 因為駕駛者都有分㗎嘛，有啲可能對個時間咧係嗰個係我哋叫 rigid 嘅，佢一定係要嗰個時間出行，佢係唔會因為價錢而去改變嘅。咁而有啲咧相對嚟講咧係會可能有彈性嘅，佢真係可以早啲出門或者遲啲出門啦。例如收工可能真係佢有機會可以喺辦公室留耐啲，咁七點鐘之後先揸車走。咁呢一啲咧係即因為我哋始終嗰個成個過海量係大嘅，咁當中一定會有唔同嘅乘客表現，即係或者係駕駛表現嘅一個群體。咁所以就係睇如果可以喐到 10%、20%， 可能個政策個目標咧已經係大概做得到噶啦。 想講下商用車嗰方面，就係、是、全日劃一收費係50蚊嘅三條隧道都。嗱，見到政府嘅講法就話可以鼓勵專營巴士即係營辦商咧係加密或者係加開一啲嘅過海路線啦，又話一啲巴士過海嘅時間同開支會減少啦，可以減低到巴士營運嘅成本，令到車費嘅增幅都有機會放緩嘅咁。點睇呢一啲講法？你嘅諗法又係咪咁樂觀咧？尤其是巴士嗰度， 本身咧，其实我哋就认同一个原则咧，就系过海隧道咧，就应该系要效率优先嘅，即系对一啲商用车，尤其系一啲公共巴士，系应该有个优先嘅一个收费嘅安排。咁而家因为咧，其实尤其喺西隧啦，佢呢啲商用车同埋巴士咧，其实佢系反而佢唔系优先嘅，因为佢嘅嗰个重量越重啦，或者个嗰個長度越長咧，其實係收得越更加貴嘅。呢個係由一個成本嘅角度咁樣去諗，即係話佢可能使用個隧道，對個隧道嘅消耗或者個磨損咧係會更加大，所以收貴啲。咁佢而家咧將所有商用車，即係唔睇你長度啦，唔睇你乜嘢啦，佢全部都係一個50蚊嘅收費。咁尤其如果又係咁樣，我哋將三條隧道嘅價錢當一個整體咁樣去睇咧，咁對於巴士嚟講咧，應該係整體上係減咗價嘅。咁我覺得呢個方向係正確啦。咁同埋咧，因為而家雙層巴士，例如過西隧，係一程係收緊200蚊嘅。咁呢一個咧，對於巴士公司嘅減少開支啦，同埋嗰個減少現金流咧，都應該係有個幫助嘅。 各方亦都話即係繼續嘅積極增加啲泊車轉乘嘅停車場。不過有報道就話，就算揾到停車場咧，似乎有一啲停車場本身嘅使用率都高啊，去到六七成嘅咁。點睇呢啲咧？或者究竟應該要點樣揾到呢啲即係轉乘嘅停車場咧？又係？ 其實係嘅，即係而家全港咧，大約有25個啦，即係由房署、港鐵同埋領展幾個大嘅呢、這個幾個大嘅機構去提供嘅泊車轉乘，咁好多都係新界區啦。咁總共咧就大約10000個車位，不過咧我都睇過啲數字，咁本身呢啲停車場咧就好滿嘅，咁好滿即係其實咁喺呢一度10000個當中咧，佢當中都有到六七成已經係俾呢個泊車轉乘咧係用咗嘅，咁呢個反而係代表佢受歡迎啦。咁嚟緊我哋都會起一啲新嘅鐵路站，都喺新界區啦，例如洪水橋啦，例如東涌啦，成個北環線啦，咁其實係有空間可以再加建嘅。 OK， 好啊，唔該曬張宇，同你傾到呢度今日。张宇咧系立法会议员，讲到关于三隧分流嘅方案，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较早时在沙田站有人进入路轨范围的事故已经妥善处理，东铁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就中国字节跳动旗下短片分享应用程式 TikTok 的安全问题举行听证会，听证会持续超过5小时。 TikTok 行政总裁周受资多次否认公司向中国政府移交用户数据或者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用户享有言论自由， TikTok 不会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推广或者删除内容，强调平台已经尽一切所能确保美国用户的安全，包括将涉及美国用户的数据储存在美国境内，并且由美国人员监管。公司亦都已经采取措施保护年轻用户，不过议员仍然对 TikTok 的安全存有疑虑，部分议员表示会寻求禁用 TikTok。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电话。王毅应讯介绍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情况，指出中俄两国元首在联合声明之中就俄罗斯问题作出重要展示，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和平的声音，展示了对话的愿望，明确了政治解决危机的正确方向。中方期待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亦都能够为此发挥应有作用，停火止战、恢复和谈、政治解决危机应该成为中欧之间的战略共识。新华社报道，博纳赞赏中方为劝和促谈发挥的积极作用，又说在乌克兰问题上，法方不支持阵营对抗，法方愿意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停火止战，寻找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警告，如果有国家执行国际刑事法院向总统普京发出的逮捕令，将会被莫斯科视为宣战。国际刑事法院日前向普京发出拘捕令，指他要为俄罗斯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负责。德国官员表明，逮捕令在德国有效，普京一旦入境就会被捕。梅德韦杰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说，这个情况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假设普京真的入境并且被捕，俄罗斯将会视之为宣战，到时包括导弹在内的俄方所有武器将会射向德国总理办公室和联邦议院等。梅德韦杰夫又批评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将会令到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06点，系跌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72，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2，人民币6.821，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3.53美元，卖出1,993.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有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啊，较早前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九龙方向通去呈祥道支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华园村。就是青山公路葵涌段出九龙方向通去呈祥道的支路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华园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一段就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就挤塞，车龙排回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影响到现在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在平下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都繁忙，车龙就在朗平路对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黎围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上城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大埔仔坳。咁再提一提大家啦，港铁消息，咁较早前咧沙田站嘅范围咧路轨已经系处理好啦，咁而家东铁线列车服务咧就陆续回复正常噶。咁再讲多次啊，咁而家沙田站咧嘅事件咧就已经处理好，东铁线嘅列车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周末周日，好声音。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我是英国的沈平。 안녕하세요，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 领航邮票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 韩国的旅游社也都表示就已经有六个人登记了。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知识宝库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话俾我哋听乜嘢叫做插桩。 喺销售意义上，呢啲叫插桩，评委就系我哋嘅桩。估计呢场系持久战，所以我提醒在座所有人，由今日开始。看实你哋自己嘅客，贴身睇实。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3年3月24日，天文台料今年全年平均气温偏高，将增设极端酷热警告。 大湾区九名专科医生及70名广东省护士下月来港。 本港上月通胀率1.7%，电力、燃气及水升20.7%。 法国全国大罢工示威酿成冲突，149名警察受伤，172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有讲到有关于咧呢一个三税分流嘅新收费方案啦，其中咧就系话喺第二阶段咧就有分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嘅咁。嗱，而家红隧、东隧嚟讲咧，私家车咧就系分别20蚊同埋25蚊啦。咁喺日后第二阶段实施咗嘅时候咧，喺繁忙时间咧，红隧、东隧都会去到40蚊啊，即系同而家比就叫做加咗啦咁。咁有啲嘅讲法都话系咪？ 三條隧道在平日的繁忙時間來說那個收費都是貴一些呢？見到運輸署署長呢昨天就都回應到就是當局呢並不是要懲罰駕駛人士，是希望呢改變他們的出行習慣。他舉了一些例子，就是市民可以提早出門口吃早餐，甚至可以呢是簡帶一些早餐回公司吃，夜晚放工之後呢都可以是吃完飯才回家等等，有一些這樣的回應的。另外呢就是講到有關於政府都說會繼續呢是會物色一些停車場作為一些轉乘的，現在對於一些轉乘的停車場的情況又是怎樣呢？會不會可以吸引到你是未必直接是揸車過海，是真的去到這些停車場那裡轉乘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呢？1872311 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談，有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名譽副教授侯道光。早晨。 早晨。 早晨，侯道光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你点睇而家即系分第二阶段嘅三隧分流方案嗰度有一个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嘅睇法啦？个方案出咗啦，你自己觉得啲细节上面又点样咧？ 我觉得啲细节即系当然佢而家就系讲比较粗略啲咁样即系讲出嚟啦，咁都 OK 噶。最主要我覺得有個 innovation 呢就是那個那個 transition arrangement 那裡呢，就是由譬如七點半早上七點半去到就是應該原本譬如說由20元去到60元那裡呢， 西隧就是這樣，是 是啦，我覺得是很好的即係嗰個收費個安排啦，過度收費安排，因為佢係每兩分鐘兩蚊咁一路漸漸上去啊，咁即係40分鐘先可以去到，因為你由20元去到60元嗰度40分鐘啦，咁啊即係其實去到38分鐘已經係達到最高嗰度，由20蚊要轉到呢個60元嗰度啦。咁我覺得即係話七點半去到8:08嗰度就已經去到，即係話你唔會忽然之間一刀切咁樣嘣一聲由20元飆到60元，咁樣咧就啲人就會拖慢架車啦嚇。咁變咗咁樣，如果你會慳幾蚊咁樣即係咁樣整法咧，就變咗就唔會有嗰、那個即係。啲人即係 衝過去嗰啲咁樣，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可取嘅。 O K， 呢個新呢個收費，我覺得仲好過新加坡嗰、那個。新加坡有少頗為複雜啦，譬如佢由7:30去8:00啦，佢有5分鐘未入去，即係譬如話7:30去到8:00，要轉個時間嗰度啦。佢係每入5分鐘踏入去。同埋5分鐘出嚟嗰度咧，係有一個 average 㗎，即係兩個 time period 中間咁啦。咁然後咧，即係慢慢 step in step up。咁但我一覺得而家呢個咧，就即係幾 innovative 㗎。 但你覺得個過渡時段會唔會即係太長或者定係太短咧？而個間距每2分鐘係調整即係加2蚊或者減2蚊呢一個嘅間距又？會唔會可以再有啲調整咧？有啲人話會唔會可能1蚊好啲咁？你點睇咧？又 佢有運輸署長啦 ，Rosanna Law 都有講到，可以即係譬如1蚊1分鐘咁，但係其實即係比較濕碎啲啦嚇，即係冇乜所謂啊。但係你又唔可以去到每秒鐘㗎，得唔得？當然即係你嗰個 electronically 可以做到嗰樣嘢，但係咧就即係。普通人嚟講咧，諗咧就比較，譬如每分鐘或者每2分鐘就比較容易諗啲啫嚇。咁、但係其實嗰個實質，我諗最終呢啲嘢咧，而家個電子咁發達咧，會係可以即係好多時啲嘢係可以continuously 咁樣轉嘅。但係而家我覺得已經算做好好啊，兩分鐘兩蚊同埋1分鐘1蚊嘅普。冇分別嘅， okay. 我哋覺得。 整體嚟講，你覺得嗰、那個七點半前就三條隧道劃一收費20元，咁之後咧，頭先講到嗰一個叫做即係過渡時段啦，咁啊，紅隧、東隧就加到40元嘅，咁啊，西隧就去到60元，咁之後過咗10:03咧，又會降翻去一般時段，就去到30元。你覺得呢啲嘅 繁忙時間嗰個嘅收費價格啦，同埋一啲非繁忙時間或一般時段嘅收費價格嗰個差距，係咪真係達到個目的係分流到啲車唔好湧曬喺個繁忙時間嗰度咧？咁或者睇外國嘅例子，又係咪真係達到呢個嘅效果咧？ 嗱，佢嗰個即係嗰個我唔知道佢嗰個過渡個安排咧。照我所睇佢個文件咧，佢係即係 fixed toll plan 個633固定收費方案嗰個咧，嗰、那個文件咧，佢就只係 AM 即係朝頭早上去轉嗰陣時7:30上去，同埋晚黑7:00落嚟嗰度。但係其實如果係整，應該咧就喺10:30又再咁整，同埋晏晝4:00嗰度。即係一樣都係咁整。 佢10:30至到4:30之間都有個30蚊嘅，即係都跌咗啲噶嘛。 係啦，所以我意思嗰度咧都應該整埋呢個 transition charging arrangement 過渡收費安排。 哦，佢有㗎，佢有㗎都。 OK， 咁我覺得好好啊。如果咁樣整法， 我意思就唔係就係講個過渡嗰個時段，我意思本身呢個價格嘅差異啊，係咪可以足以令到啲車流量係分到咧？即唔好淨係喺嗰個繁忙時段嗰度係湧曬出嚟，係可能原本係繁忙時段過海嘅翻工或者放工嘅人士，就去到一啲冇原本唔係高峰嘅時間嗰度過海咧。你覺得做唔做到呢個效果啫？我想知呢樣嘢。 嗱，我覺得呢個咧就有得商榷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就唔知道嗰、那個travel behaviour 會係點啊。嗰、那個即係我估都會係到時都會投石問路咁樣，運輸署會睇下可唔可以轉到過去，或者轉得太多，或者轉得太少。因為我所理解咧，就政府係有嗰、那個調整個機制咧，係每次嗰個調整上限係可以上3蚊同埋落3蚊嘅。開始時間咧就可以加一蚊，加一個鐘頭，褪一個鐘頭向前，褪後向後一個鐘頭，同嗰個時限咧可以15分鐘，即係佢係有嗰個機制係可以咁做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呢、這個而家即係譬如話當佢錯咗啦，都冇問題，佢到時係可以轉去 adjust 佢噶 ，fine tune 佢咯，咁樣嚇。 我補充少少，因為就話局方係建議賦權俾運輸署署長咧，每6個月可以做呢個微調，包括繁忙時段嘅時間啦、收費水平啦，同埋嗰個總時限。但係話每6個月嘅微調就唔意味每6個月都有加幅啦。咁亦都講到話每一次嘅建議可能調整嗰個嘅收費嗰度咧係3蚊，就最多累積係15蚊嘅。亦都話咧詳細都要立法會同意咁。你覺得如果6個月做一次微調，呢、這個間距又會唔會太耐咧？又？ 我覺得太耐了，應該就3個月，即是每季啊。其實呢個都是新加坡的做法，它每季 ，OK。咁我覺得那個6個月是長啲 ，OK。即是我想都可以，因為我想它考慮就是話，怕好像轉嚟轉去，轉到個個都暈咗咁啊。我完全理解的個做法，即是我想可以啦，但是最好我覺得一。每季 嘅 ，OK， 明白。好，唔该晒教授，同你倾到呢度先。今日啱啱倾过咧，就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名誉副教授侯道光。咁啊，就住三隧分流嘅方案，其中大家就最关注第二阶段有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啊。私家车嗰度，其中商用车就系划一全日，一样系50蚊嘅。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有何太嘅早晨， 系啊， 你好何太，请讲。 系早晨啊！我咧就想讲翻三隧分流咧，政府宣传咧就话不如你哋早啲出行啦，就翻屋企喺公司附近食早餐，带早餐翻去食，或者夜啲放工啦，咩早午晚三餐都出街食。咁样咧，你唔系独家村嚟噶嘛，你有屋企人噶嘛，你要同屋企人相处噶嘛。而家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已经好少噶啦。做父母嘅，一系想多啲同啲仔女一齐相处，又或者系翻去孝顺下佢自己嘅即系年长嘅父母噶啦，同佢哋相处嘅时间多啲咁啊。咁你一日个礼拜5日至6日翻工。 咁你都好多時間係即係喺個工作上面喺家庭上面嘅時間就少咗嘛。政府鼓吹呢樣嘢就唔啱嘅，即係你應該即係你佢想係改變人哋出行嘅方法時間嚟滿足翻即係你嗰個隧道嗰、那個時間性嘅收費，咁你唔好人哋收得咁貴，即係覺得咁貴咁樣咧，即係平啲咁解啦。咁你得不償失，我覺得喺個家庭上面咪就會。 但你覺得現實啲市民會唔會因為呢個嘅價格嘅唔同咗啦，繁忙時段同埋非繁忙時段而真係改變話一啲習慣？譬如你頭先講到同屋企人食飯啦，都可能會減少啲啊，會唔會真係去到咁樣？ 點我唔知道喎，因為每個人嗰、那個。情況唔同噶嘛，但係而家好多人喺個工作上邊都花咗太大嘅時間，太多嘅時間，根本就係可能嘅翻工時間都好長噶啦。咁其實政府都唔使鼓吹，根本就係啲人嗰個放工時間就褪後咗。咁你正常嗰個褪後嗰、那個翻工時間，梗係朝九晚五噶啦。咁但係係唔係真係朝九晚五咧？我就真係唔知道啦。咁、 okay. 但係問題就係政府鼓吹，即、就、係、是、你要二船就喊得你，我有呢個咁嘅政策，你最好就即係幫下我，即、就、係、是、幫下政府，令佢順利推行。你哋可以做嘅咩咧？早啲翻工，遲啲放工。 明白。 咁樣我覺得就唔好啦。咁呢個大前提嘅鼓吹咧，係。对成个社会都是不好的。 OK， 好啊，唔该晒何太。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咁啊，商用车方面对于今次三隧分流的方案咧，都有不同的睇法。因为商用车嚟讲咧，就是全日划一咧，系三条隧道咧都是收50蚊嘅咁。尤其是喺小巴方面咧，佢哋都有一啲嘅意见啊。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一起倾。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林志强，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林志强，你点睇今次呢个方案？你嘅关注系啲咩咧？ 啊！呢、這个方案咧，对我哋小巴业界唔公道啦。如果我哋行红隧嘅就收10蚊， 而家 如果你要划一收费咧就50蚊，即系无形我哋又要付出多咗40蚊。咁系咪对我哋唔公道啊？ 但系呢个就佢话可能即系划一三条嘅隧道收费啦。咁会唔会令到都一啲嘅小巴未必系净系行红隧，会行咗东隧同埋西隧咧？考虑到唔同嘅客，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咧，会唔会？以前啲路線有啲係去新界西北嘅，或者去九龍東嘅，都會選擇其他嘅隧道咧，或者收費之後。 佢如果收費之後咧，我行開紅隧嗰班小巴業界咧，都會行紅隧噶嘛。咁我每一程多咗10蚊，咁你係商用車輛就劃一三條隧道50蚊，咁你唔能夠話你要我哋支持你三條隧道50蚊噶嘛？咁我哋行开红隧嘅，你俾翻10蚊我，我觉得系公道啲咯。 我想我就话啦，即系如果个现实就系去到日后啦，三条隧道都系50蚊，会唔会你哋都有啲对策？就系、是、可能唔会净系行晒红隧啦，喺考虑到唔同嘅线路嘅时候，可能有啲都会选择西隧同埋选择东隧咧。 行开西隧嗰班人就会行西隧嘅，你嗌佢行翻红隧嘅，佢都行。因为我边啲客唔同现时嘅客路啊嘛，因为我哋红隧点解有班小巴业界行红隧咧？因为红隧一出翻嚟咧就系铜锣湾心脏地带啊嘛，咁你行西隧咧，你俾钱系多咗，而家话一收费咧系快，未必快得好多，因为我唔系喺我嗰边做嗰啲乘客啊嘛，如果我喺嗰边做，我行红隧嘅。做唔到西隧嘅乘客噶嘛？你要明白呢个问题先得噶。 即系我明嘅，因为你话讲紧红隧可能心脏地带，但我就想知道，而家心脏地带或者红隧嚟讲，红 van 嚟讲，即系红色小巴嚟讲，好多都喺旺角啊、铜锣湾等等啦。咁可能行红隧系最方便嘅。咁但系会唔会日后喺上咗客，照样喺旺角，照样铜锣湾上客，但系可能就去西隧？我举个例，譬如佢哋系。由铜锣湾去到天水围咁样，会唔会有机会系行西隧咧？咁以前系行红隧咧，会唔会系咁样咧？又 我唔会咁行法咯。你会唔会喺铜锣湾要行过去东边，再行过去，再行去天水围啊？行去西边嚟行去天水围嗰条隧道，我条车程行多咗好多噶嘛。你话到我哋西隧嘅，我有西隧嗰班乘客。是过去天水围的，如果真的因为天水围现在打譬如天水围是我们红巴是不入得的，因为新市镇红巴是不入得的。 OK。 啊 因为呢个问题咧，唔系我哋个问题嘛，唔系红包嘅问题嘛。 嗯， 将来我哋业界或者要再扩展由红磡嗰边去嘅隧道去嗰边咧，我扩展，我咪变咗我无端端多咗咧。嗱、我利益申报先，因为我商会就冇喺红铜锣湾去个九龙嗰边嘅行红隧嘅。业界啊，喺度嘅， 因为今次点解会划一收费咧？其实都想即系将红隧可能一啲嘅车流量啦，系去到另外两条隧道嗰度咧，就可能分紧啲，尤其是喺西隧嗰度啦，因为减咗价嘅，由原本85蚊嘅一啲嘅小巴嘅收费，而家85蚊系降到50蚊嘅咁。佢个目的都系想分嗰个嘅车流量嘅咁。但如果你头先话啊，继续翻系红隧70蚊就达唔到呢个三隧分流呢一个目的噶咯。 梗系达唔到啦，因为我哋商用车辆啊嘛，点解你商用车辆要划一收费先得噶？ 但如果一齐都要分流咧，即系净系私家车分流，商用车辆使唔使都要参与分流咧？咁样， 商用车辆你咪由佢哋自己营运嚟决定咯。你私家车分流，因而家塞车就我个胆讲系私家车啊嘛，唔系我哋商用车辆塞车啊嘛。啊、你三隧分流嘅，你針對私家車嘅，我無可置疑啊。 Okay. 嗱，而家個方案嚟講啦，我哋講翻就係、是、劃一三條隧道都係50蚊啦。咁頭先你都提到啦，如果紅隧嘅小巴嘅隧道費嚟講咧，就由而家10蚊係變咗係加四倍去到50蚊嘅。東隧嚟講就38蚊去到50蚊啦。咁會唔會將呢啲成本都會直接係加落去個車費度咧，轉嫁落乘客度咧？咁你哋嘅諗法會係點？ 如果政府运输署一致孤行咧，我哋梗系要加落乘客身上啦。我哋而家经营都咁困难啦，冇理由无端端多咗几十蚊个单程嘅过海隧道费噶嘛。 可能会加几多啊？每一程咁。 咁佢如果50蚊嘅，我都要酌量加1蚊至2蚊一个乘客啦。 不过你而家就即系随时加就得噶啦，即系基本上，即系如果实施有方案之后，就会即刻做呢个加价，系咪会咁？ 我如果你随时系加，系而家系冇乘客啊嘛。你加起上嚟嘅系得不偿失噶，我哋。我哋好多线都减价噶。 但日后咧，即系日后，即系总之实施呢个方案，你就会加啦，系嘛？ 系啊，日后佢真系申请呢、這个，我哋第一运输署同埋冇同我哋。小巴業界傾過， 我見你哋有啲業界另一個嘅考慮就係話啊，小巴同埋巴士都係劃一叫商用車，都係收全日50蚊嘅，呢個係咪你哋其中一個考慮都係？ 咁佢政府講啫嘛，唔係我哋講啊。 我知，即係我意思你係咪都有關注過呢一點啊？意思你哋？ 我梗係關注啦，因為我哋小巴業界嗱、商用車輛，我撇開我同的士業界都熟嘅，的士系咪商用车辆先？点解佢要话一收费25蚊咧？点解我哋或者大少少嘅商用车辆要收50蚊咧？ 所以你嘅建议系点样样咁样？ 我建议咧，都系我哋红隧收10蚊，咪收翻10蚊。 OK， 好。 我哋商用车辆嘛， 继续翻收。 帮到你哋政府冇挤塞啊嘛，帮到你多坐十几个人同你坐一两个人嘅私家车 ，OK 系唔同噶嘛。 好，唔该晒林志强，同你倾到呢度。林志强系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主席啊，有听大家电话，有吴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早晨吴生，请讲系。 系我就系商用车嘅物流业嘅单头司机嚟嘅。咁我每日都要由新界過香港嗰邊送貨嘅。咁因為佢而家佢個分流呢，佢淨係貨私家車就冇做到商用貨車嗰啲劃一收費。我就覺得佢應該其實就應該就係將嗰個劃一收費任何車種都要劃一，令到啲司機自己去選擇。去行邊一條隧道係令到佢哋可以最快嘅方法，咁樣嗰個分流個情況咧，應該會好啲。因為如果我哋而家咁樣，我哋啲客户係一樣係會揀啲最平嘅隧道，所以我哋個對我哋個分流嚟講嘅係冇乜作用。 但你哋係雙用車，你哋三條隧道都一樣係價，一樣價錢㗎，係五十蚊㗎，喺第二階段。 喺第二階段就一樣價錢，但係佢而家首階段佢係冇照舊，佢都係照舊收費啊嘛。 Okay, 即係你關注首階段嗰個情況。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應該係所有車種，其實佢劃一會令要啲司機自己去自行選擇，會比較容易啲分流。 OK， 好啊，唔該曬吳生。 2023年3月24日，天文台料今年全年平均气温偏高，将增设极端酷热警告。 大湾区9名专科医生及70名广东省护士下月来港。 本港上月通胀率 1.7%， 电力、燃气及水升 20.7%。 法国全国大罢工示威酿成冲突，149名警察受伤，172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有关于系三隧分流嘅方案，其中喺第二阶段咧，头先有讲到针对私家车有唔同时段唔同收费啦。商用车方面，我哋喺上一节咧都有讲到，就同到小巴方面倾嘅。咁其实商用车其实都包括好几种，即系除咗一啲嘅即系小巴之外咧，巴士都包括在内啦。咁见到系速递业咧都有关注到，因为佢哋都系属于叫做商用车啦。咁佢哋而家喺第二阶段实施三隧分流嘅时候咧，就三条隧道全日划一收费咧50蚊嘅，咁对佢哋嚟讲嗰个成本又会唔会多咗？佢哋过往一般系咪都用开红隧咧？因为嗰个价格相对平啲，佢哋个考虑系点样咧？日后呢个划一收费嘅做法对佢哋影响系点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请嚟有香港速递业协会会长吴刚，早晨。 早晨啊，先生。 早晨，早晨，吴刚。我想知你哋嗰啲都叫做商用车啦，系咪一般嚟讲都系轻型小巴噶？ 其实就中型同轻型都会有嘅，因为中型呢我哋就会做一啲叫做运货嘅中转嘅服务啦。咁当然速递嚟讲都系讲嗰个时效性啦，咁所以轻型嗰个部分都系会多嘅。 过往嚟讲多唔多，即系运货嗰阵都要用到过海隧道啦，或者系咪如果要揀都系揀红隧嘅呢？有冇一啲咁嘅指定嘅諗法嘅？ 當然啦，當然會用到隧道啦，亦都係業界，亦都事實上係會多用紅隧嘅。點解呢？因為都係嗰個價格嘅問題啦。咁始終即係作為一個商用車嚟講，由於而家速遞嘅收費其實都好平啦，咁就我諗係嗰個價格敏感度咧，係對於我哋即係商用車業界，尤其速遞業界嚟講咧，係非常之即係高嘅，即係每加1蚊咁啊，或者嗰個價格上邊，即係嗰個價格敏感，對我哋嚟講係非常緊要。 政府的方案你都有留意到啦。如果在第二阶段实施这个三隧分流呢，就商用车来讲三条隧道全日划一收费50元的。同现在你说都可能无论是轻型中型车来讲都是可能揀红隧多，那个收费差距是差几远呢？ 其实 那个 差距都有倍计啦。即是我觉得就在这方面真的觉得是不合理的。因为即係我有少少覺得今次呢個方案好似係用呢、這個即係商用車補貼三隧分流嘅方案咁。 點解咁講咧？ 因為其實用開，其實大家都係用開紅隧多啦，而且個價格你本身嗰個價格係比較低嘅，咁而家加即係劃一收費之後50蚊咧，其實就講緊係一倍。咁其實而家嗰個經營成本，我哋而家其實業界個經營成本，即係喺通脹嘅壓力之下咧，其實就不斷提高啦。咁人力資源成本啊、地方成本啊，都喺度增加。咁如果喺政府一啲收費項目上邊咧，都對業界即係有壓力嘅話，我諗喺而家所謂嘅即係疫後嘅拼經濟年代咧，咁就我覺得呢一方面政府要考慮一下，即係咪即係加幅係對於尤其係支持物流界或者支持商界咁樣，即係等個經濟活力喺嗰方面係可以即係更加好啲嘅時候咧，那個收費就唔應該係提高得咁多嘅。 但你讲紧嘅提高其实系同红隧比嘛，因为如果同西隧比应该系平咗噶嘛，系嘛？ 系同西隧比系平咗，但系问题就系我哋而家其实用嘅都系以价格红隧为红隧多嘅，有个原因都系嗰個即係有地理優勢啦，因為洪水始終過隧道嗰方面係咁係喺嗰個即係例如喺個商業區上面嗰個位置係比較方便嘅。咁、 okay. 當然價格係亦都係主要原因之一。 嗯，我想講，因為政府有啲嘅講法嘅回應都係關於商用車嗰度啦。咁佢就話商用車而家咧都多用洪水，係導致個擠塞啦。認為咧只要收費劃一同埋合理咧，咁業界就用方便程度去考慮個路線，就唔會為咗慳錢而兜路。咁就可以即係預計咧都有助減少到個洪水嘅車流嘅。咁會唔會喺即係三條隧道都一樣收費，一樣50蚊嘅時候，都鼓勵到啲商用車係行其他嘅隧道，而做到所謂減少兜路呢？ 事實上政府去解決呢個所謂三隧分流令到洪水唔係咁擠塞呢一個咁嘅努力咧，其實係值得鼓勵嘅。咁但係就如果係咁樣，其實喺嗰、那個價格收費上面，其實嗰個劃一，例如我舉個例子就係話，你的士其實你都係25蚊啊劃一。咁點解商用車會係50咧？即係一倍嗰個價格咧？咁、個紅隧個加幅點解係會咁大咧？即係你可以加紅隧嗰、那個紅隧嗰個位，可能係唔係加咁多噶嘛？即係你話你分流嗰度減，當然係可以做到分流啦。咁但係你紅隧嗰度係加咗咁多，無形中其實我哋即時體驗到我哋個成本係增加啊嘛。 嗯哼，即系你觉得可以系划一收费，不过又未必定到50蚊咁高咁，系咪？ 系啦，即系你例如你话你划一收费，可能你30，或者35，咁即系例如你多的士10蚊，咁 OK， 我哋明白的士即系比较即系细价啦，咁啊即系着载客为主啦，咁我哋都系载货，咁你话多少少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一下加50成倍、哦。即係比較起，即使都係一個商用車啦，即係如果你都係做生意嘅啫，係咪？咁而且而家其實好多嘅，例如 van 仔，其實都係一啲即係有一啲自顧經營嘅情況咧，那個壓力成本會好敏感咯。 因為有啲另一個比較就係而家講嘅商用車，因為都好多類啦，無論係巴士咁大型嘅商用車，亦或係輕型嘅貨車，都係叫做商用車啦。咁而家嚟講，譬如輕型、中型、重型貨車個隧道費有唔同嘅價格噶嘛。咁日後就劃一曬係50蚊啊。咁業界嚟講，對於呢一個嘅改動有啲咩睇法咧？ 當然其實嗰個傾斜咗嘅，即係如果你劃一咗之後咧，就清晰咗，但係由於如果你講我哋速遞業界咧，其實都係中型同輕型會比較多啲，咁嗰個價次咧，亦都係會以嗰個即係嗰個頻率咧，都會輕型係多啲，所以劃一收費係 OK 嘅，即係值得支持嘅。咁、 okay. 但係係問題就係喺嗰個收費嗰個價格上面，我哋唯一就係覺得個紅隧嗰個加幅咧。就係、是、過大啦，咁如果分流，當然係西隧減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紅隧個加幅過大咧，劃一收費係咪可以調整得一個比較合理嘅位置？等我哋嗰個所謂即時嘅成本咧，唔係一下子就會覺得係個帳面上真係多咗喎。咁我哋係、我哋即係海或者業界係唔會做蝕本生意噶喎。咁我咪唯一嘅做法就係加價轉價俾消費者，咁咪又係即係鼓勵咗個通脹。 成本嗰個就稍後先再問你。但我想知從個地理上，頭先你就講到話，即係紅隧最方便啦，市中心啦。咁日後你哋嘅模式會唔會都我唔知會唔會咁啊？即係可能你哋速遞嗰啲貨真係分翻，可能行西隧嘅，有啲就行東隧方便啲嘅，咁就大家個價格都一樣嘛。咁可能係分呢一個嘅地理而係選擇究竟係西隧、東隧定係紅隧，而唔係集中全部都紅隧。如果咁嘅時候，會唔會都做到一個嘅即係政府嘅一個目的，就係分流到紅隧一啲嘅商用車咧？ 長遠嚟講係會嘅、即 係 長遠嚟講係會。咁但係由於嗰個流程上咧，即係我諗企業嘅經營咧就唔係話一下子去改變啦。咁事實上都係我諗商界都係會主要係計翻嗰個流程上嗰個盈利嗰個成本嘅。 咁、嗯、就即係喺嗰個成本計算上面呢，佢哋會係即時睇到嗰個效應係點樣，先至會重新考慮設計嗰、那個嗰、那個所謂嘅運輸嗰個路程囉。咁、 okay. 第一就係嗰個價格敏感啦、嗯、第二就嗰、那個嗰、那個方便程度啦、嗯、另外就係考慮到嗰個所謂運輸嗰個嘅時效性啦，即係究竟用個時間係點樣啦，而計算翻而家未來嗰個流程係要點樣走咯。 OK， 頭先講到話成本就會即係如果做咗全日或者收費三條隧道50蚊有一個即時嘅影響啦，預計可能會係咪直接全部係轉嫁曬去一啲消費者度咧？會加可能會加幾多咧？有冇評估過呢一樣咧？ 都有初步嘅評估嘅，咁初步嘅評估，如果即時咧就個成本增加咗，就會轉價啦。咁就我諗都係10%-20%，因為市場而家個經濟咧都唔係真係即係嗰個速遞嗰個即係嗰個經營環境都唔係真係咁好啦。咁就所以喺嗰個加價嗰個能力上面又唔可以話做到一個比較大嘅加幅，但係由於嗰個成本嘅增加，點都會係會，即係我頭先都講啦，業界係唔會做蝕本嘅生意嘅，咁唯一就係會即係將嗰個嘅加價係轉移翻俾佢消費者啦。咁、我諗10%-20%。 OK， 政府其實喺上年嘅立法會文件都講咗一樣嘢，就話一啲商用車啦、貨車等等咧，都係支援各種經濟活動嘅，亦都冇乜一啲嘅替代嘅運輸工具啦。咁就提到一樣嘢，就話而家商用車咧收費水平咧普遍比私家車為高咧，呢個情況係應該檢討嘅。咁又最終係定咗啦，商用車嚟講就50蚊啦。咁啊，仍然係貴過呢一個繁忙時段嘅紅隧、東隧40蚊個收費，咁但係就比西隧個繁忙時間60蚊低嘅咁。你覺得係咪應該好似之前所講，其實呢啲商用車嘅收費反而係要低過私家車咧？咁或者出到嚟而家仍然係有部分嘅情況係商用車更加高嘅喎，咁你個諗法係點？ 當然啦，即係政府嘅大原則就係要睇話，我頭先亦都提過，就係話而家係即係平靜疫後平經濟呢一個咁嘅時候啦。咁我諗政府派消費券，咁其實都係為咗要鼓勵嗰個經濟活動啦，即係鼓勵市民多啲消費啦。咁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又喺一啲所謂嘅政府嘅一啲收費上面係加價，咁其實無形中其實你又係即係想點咧？你係咪即係都係想鼓勵翻嗰個嘅經濟活動咧？尤其其實香港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小企為主啦。咁中小企亦都對於一啲價格敏感咧，其實真係其實而家百上加斤噶啦，各樣嘢個成本都好高。咁我諗政府真係要考慮一下，其實而家即係要刺激嗰個經濟嘅情況，嗰個收費其實你收30蚊其實都 OK 啊，即係其實你即係同或者同的士劃一咁都 OK 嘅喎，即係你話即係30蚊咁都係一個商用車，咁樣我諗會對於即係商界嚟講係積極參與經濟活動嗰方面有鼓勵嘅作用咯。 OK， 好啊，唔该晒吴刚，同你倾到呢度。吴刚咧就系香港速递业协会会长啦，会唔会有一啲嘅同行或者留意到头先吴刚都讲到啦，如果真系喺一个嘅隧道嘅成本嗰度贵咗，尤其是佢哋主要行红隧嘅，日后咧可能一啲嘅小型嘅小巴咧都要即系加价啦，喺嗰个嘅隧道嗰度费用多咗，会加落去直接去到消费者嗰度。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而家先听一次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人工智能是科技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热门话题。人工智能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演化，今日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和产业应用正在蓬勃地发展，可以这么说，正在步入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时代。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会的64个大问题，由美国作家皮埃罗·斯加鲁菲 Piero Scalofi 在2016年所著。 皮埃罗是一位在美国植谷生活了30多年的作家，一直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另一本著作《植谷百年史》更加在2015年获评亚马逊中国人生必读100本书之一。 作者通过64个问题向读者介绍他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惧怕人工智能，亦都不觉得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机器完全替代。但是同时他亦都提出，当一个人的工作被规则支配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人被机器取代的机会就会越大。相反来讲，人工智能无法完全胜任基于情感互动的工作，因为这个要求更加高的创造性，甚至乎是人性。 总括来讲，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亦提供了一个更广阔学习的平台。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亦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综合能力，以免被它取代。这本书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人工智能，包括它的历史、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的应用。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和未来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很深的意义，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希望从中可以引发读者的思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智能的本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64个大问题》，作者皮埃罗·斯加鲁菲，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直谷银行同埋悉尼翔银行先后倒闭，瑞信亦都陷入财务危机。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本港银行喺有关机构嘅风险敞口十分之低。而且歐美監管部門已經採取措施防止外日影響，認為情況很大程度已經受控，對本港影響有限，但是仍然要密切留意事態發展。余偉文又說，本港的外部需求面對挑戰，對經濟有負面影響，但是自從本港經濟復常之後，本地需求已經有所改善。 美國就昨日宣布咗啦，就係加息25點子啦。咁呢一個加息咧，就對我哋即係亦都係個市場咧係預期咗噶啦。咁香港我哋嗰個貼現窗嘅利率咧，亦都係跟住加到5.25厘。咁喺我哋個聯匯制度裏邊咧，大家都明白理解，就係我哋嘅利率係會跟住美國嘅利率咧，就如果佢上，我哋就會跟住上嘅。咁當然啦，香港嘅經濟咧係受好多唔同嘅因素影響嘅，咁包括利率嘅環境啦，咁但係亦都包括咧，就係譬如我哋日常嘅經濟活動，咁你見到咧，其實今年年初去舊年年尾，我哋復常以嚟咧，其實我哋嘅經濟活動一路咁樣活躍緊嘅，市面亦都係多咗人流啦，我諗一般嘅餐館食肆等等咧。亦都係生意旺咗好多，咁我哋嘅內部需求咧係會上咗嚟，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個外部需求咧可能係有啲挑戰性嘅，因為全球嘅經濟咧金融嘅收緊啦，咁係有啲下滑嘅，咁而香港係一個咁對外型嘅一個經濟體咧，喺出口啊或者外面經濟帶嚟嘅影響咧係有啲負面嘅，咁但係我哋內部嘅需求或者係遲一步，如果我哋旅客增加。內地嘅旅客多啲翻嚟香港咧，我哋呢一啲內部需求亦都係會再上翻嚟，咁兩邊咧就係會互為影響，咁所以有兩個唔同嘅拉力喺度影響緊我哋經濟。 天文台新增極端酷熱級別，當氣温達到35度會發出提示。高級科學主任楊漢賢表示，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之後，天文台會密切監察，如果根據預測或者氣温普遍去到35度或以上，會考慮發出特別天氣提示，提醒市民注意極端天氣，同埋採取相應預防中暑嘅措施。在資訊發放方面，現時天文台的手機應用程式有推送通知服務，如果氣温去到35度或以上，會發出簡短文字訊息推送給市民。 杨汉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去年有69日酷热天气警告曾经生效，预料未来一年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之下，天气热的情况会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前一日到访东部战斗前线巴克穆特附近之后，星期四再前往南部克尔松地区视察，承诺尽快重建当地。泽连斯基在旅程途中从火车上向开会的欧盟领袖发表视像演说，再次呼吁欧盟加快和加大向基辅提供更多武器，并且向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而在欧盟峰会上，成员国同意在一年之内向乌克兰运送100万枚炮弹。另一方面，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说，俄罗斯的冬季大规模攻势已经减弱，而且未能够夺取东部重镇巴克穆特，形容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正是失去相当大的力量，扬言乌军很快会发动反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有一两阵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骤雨较为频密，同有雷暴。下周初风势逐渐增强，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仍然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95点，跌154点，总成交金额9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94点，系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9元，系升3.4；阿里巴巴84.85跌1.35；美团140元，系跌1.1；联想集团8.75升6.3；友邦保险80.65跌4.5；百度集团151.4升5；中国移动62.9跌7；京东集团157元跌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0.41，瑞士法郎0.917，加元1.373，人民幣6.84，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296點，係跌123點，港金報1866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49美元，卖出199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系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去到香港中文大学对出。另外，青衣西北交汇处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喺大榄隧道出口，同埋屯门公路近住深井。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 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繁忙，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出口。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而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慢车龙尾就在朗天路。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是挤塞，而家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咗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2023年3月24日，天文台料今年全年平均气温偏高，将增设极端酷热警告。 大湾区9名专科医生及70名广东省护士下月来港。 本港上月通胀率1.7%，电力、燃气及水升20.7%。 法国全国大罢工示威酿成冲突，149名警察受伤，172人被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关于咧系一啲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咧，咁就喺上年年底咧系面世啦。喺教育界嚟讲咧，都有唔同嘅讨论啊，会唔会引起一啲嘅即系潜在抄袭嘅情况咧？喺香港咧，唔同嘅大学咧都有讲明，譬如喺港大啦、岭南啦。大學啦都有提到話係禁止學生使用嘅，早前回應嘅時候，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同埋科大咧就話係容許去使用，其中科大咧就定明有四種嘅選項啦，咁包括咧係只係喺評估嗰陣去用啦，禁止使用啦，係僅限於指定嘅用途啦，或者係只係限個別嘅工具，咁就俾教職員去決定究竟用嘅時候係邊一個模式去用咧咁。嗱，教育大學咧尋日都係提到話可以俾學生咧喺課堂嗰陣咧係用一啲AI 的工具，至于在一些功课、一些课业里面，如果要用的话就要清晰交代，而教职员也都会利用一个侦测软件是确保学生交的课业是符合学术诚信要求，因为讲这些功课就是不可以有一些抄袭的成分的，用这些的聊天机械人会不会有机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可能他们收集的资料是未必引述到那個出處的。整個情況我想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來講一下，有教大電子學習與數碼能力研究講座教授 K 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兆祥。早晨。 是諾文，你好。 你好你好。江兆祥教授，可不可以講一下你們即是比如教大校方來講，其實怎麼看這些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這些叫做人工智能生成工具，究竟是在教學上面你覺得有多大影響，你們的取態又是怎樣呢？ 是我哋基本上喺過往嗰兩三個月，我哋都有去討論咧，點樣可以善用科技嘅。咁當然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咧，佢係一個文本生成嘅工具啦。現時啊，咁當然佢仲有其他媒體嘅生成咧，係會陸陸續續發生嘅。咁佢對於我哋嘅教育影響咧，係有一定嘅衝擊嘅。咁所以咧，每一間大學都會去諗下點樣去回應嘅。咁其中呢第一個觀點就係我哋會擁抱呢種轉變嘅，因為人工智能生成嘅工具呢係隨住而家嘅發展呢，往嚟緊嘅一年兩年裏面呢，佢會有更迅速嘅發展，而喺社會上面一定會越嚟越普遍咁樣使用嘅。咁當然喺現階段呢，其實佢有一啲限制，譬如引述呢個文獻嘅時候呢，佢就呢個機制暫時佢係冇去處理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嘅學生直接係用呢、這、一個佢生成嘅文本嚟到交功課咧，其實佢一定係處理唔到 我哋喺學術嘅要求，佢係有呢個參考文獻。Okay. 如果由文本生成嘅參考文獻，往往咧可能係因為佢真係生成嘅啫，未必係真實嘅有呢啲咁嘅可以參考嘅。咁所以我哋老師改呢啲功課嘅時候，或者喺課堂嘅時候引導佢使用呢啲工具咧，絕對可能。咁啊，用咗之後咧，佢係作為一種非常之好嘅一個討論嘅切入點嚟嘅，因為我哋要發展學生嘅批判思考嘛。咁其實當佢係提供咗一啲論述嘅時候咧，無論佢係有幾精確或者係有幾多落差嘅地方咧，我哋仍然可以由導師同埋同學互相之間嘅討論裏面咧，係引發更多嘅討論。咁所以我哋認為咧，我哋會用呢啲工具，但我哋都會同學生一齊去諗一個辦法。特別係如果佢有呢啲文字係產生出嚟咧，我哋要佢擺喺嗰個功課嘅後面，令到老師知道佢用咗生成嘅文字係邊一部分啦，邊一部分係佢寫出嚟嘅，咁啊令到大家更加透明啊。 嗯，具體頭先佢講好多，可能喺個功課上面點樣應對呢一個新嘅工具咧，但喺教學上面有冇啲咩直接嘅改變咧？又 嗱，而家咧就係學期中嚟噶，而家係三月底四月，咁其實學期已經由一月到四五月咧就完結噶啦。在而家呢一個 moment 咧，我知道有少量嘅同事咧已經發覺佢個科好合適，咁而個老師咧已經會好熱切咁樣咧，就同同學討論點樣善用呢個工具。但係一般嚟講咧，都要嚟到暑假嘅班啦，或者去到九月嘅班咧，先至會有更大規模。我哋就會揸緊呢個時間咧，喺五六月嘅時候咧，就每一科啊都會一個自己嘅評估啊，究竟啊佢加唔加入一個人工智能生成的工具嚟到協助佢個學習或者係評核嘅工作。 嗯，所謂如果喺啲功課或者課業上面用到呢一個嘅 ChatGPT 呢一個嘅人工智能聊天機械人去揾咗啲資料，其實所謂交代個交代嘅程度要交代啲咩咧？係咪交代佢點樣去用呢個工具中間嗰啲對話？如果冇交代有啲咩後果啊？如果交代完之後係咪即係譬如我揾咗透過呢個機械人攞咗一啲資料，咁由啲資料個學生自己再去揾其他嘅資料，咁當中又涉唔涉及要再交代其他嘅嘢咧？即係究竟所謂交代係個程度要去到点先唔会导致一啲违反学术嘅情况咧？ 系啦系啦，阿罗文两方面嘅，一方面咧就算一路都冇聊天机器人咧，其实学生喺写每一个课程嘅提交嘅功课嘅时候咧，佢系都系一种我哋叫做学术嘅写作，即系 academic writing。academic writing 咧，一般我哋传统咁多年啦，都要求学生系去揾一啲书本啦。文章啦，係特別係啲學術論文啦，即係嗰啲 references 啦嚟到引用噶嘛。呢、這個咧就算有文本生成工具所衍生嘅文字咧，其實佢係冇呢個支援嘅。咁所以咧，學生都要繼續去寫論文嘅時候咧，係用翻嗰個參考文獻，呢個此其一。至於點樣引用文本生成工具嘅文本咧，咁 APA 格式咧已經馬上係更新咗咧，就可以話你有冇同呢個 ChatGPT 對話嘅。如果你有咧，你可以話。是你曾經對話，好啦，交大嘅要求就行多一步，唔係淨係話有冇去對話，而係如果你有一部分，因為你可能問嘅過程好複雜噶嘛，但係如果有一部分嘅文字你覺得對你好重要或者好有用咧，你就要將嗰部分咧係擺喺附錄，擺功課附錄。如果課堂討論咧，你就會引用呢一啲你由ChatGPT 提供嘅文字咧嚟到去引發討論。咁所以無論課堂。或者是功課嗰、那個引用嘅意思就係話重要嘅文本生成應該係要透明俾老師知道同埋同學知道。 嗯，因為理論上就算你揾咗呢個聊天機械人揾出嚟嘅資料，因為唔知道嘅出處，都可能會有機會涉及啲抄襲嘅內容噶嘛。所以究竟你引用唔引用，同佢係唔係真係會涉及一啲違反學術誠信係兩件事嚟噶嘛？ 雖然而家有啲工具咧去核證核對你究竟有冇用過 ChatGPT？ 不過暫時我哋見到嘅工具都唔係好有高效率，而一般都係仍然發展當中。咁所以咧，我哋翻翻轉頭啦。如果我哋知道學生未必係能夠跟足我哋呢啲嘅指引嘅時候咧，我哋有一啲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即係話個評核工作咧，我哋會加大翻一個比例，就係面對面嘅評核工作啦。即係話。平時可能比較高的比例是交論文的，但是現在我們會調整個比例，有相當的部分在課堂 做 presentation， 或者甚至乎有啲即堂嘅一啲互動同埋評核嘅工作咧，就會加大咯。 嗯，係咪全部科都可以咁咧？大約 我哋咧就一定要尊重每一個教育嘅同事嘅，咁所以我哋喺嚟緊呢四五月咧，都會有繼續去深入同啲同事交流討論，究竟唔同嘅科佢會唔會有唔同嘅議題出嚟要討論咧？所以我哋話呢個我哋一個初步嘅指引咧，就係會再利用嚟緊呢一兩個月嘅時間咧，深入討論之後，我哋再有一個稿再會定稿嘅。 OK， 我見話係咪考試都可能考慮俾啲學生用呢個 ChatGPT 啊？個考慮係點咧？呢個又 係冇錯。昨日嘅一個記者招待會裏面咧，有同有記者提問咧，就話有冇呢個可能性？咁我嘅回應係十分之正面嘅，就係話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有啲考慮咧，就係話你係職場，我容許你用電腦上互聯網搜尋資料，然之後你得到你需要嘅支援之後，你再整理成為你要表達嘅文章。將來如果有咗 GPT， 即係現時如果有嘅話咧，只不過係由互聯網搜尋再擴闊到包埋呢啲人工智能生成系統嘅文本咁解嘅啫，其實絕對有可能嘅。 嗯，会不会有机会其实觉得出现了这些技术令到学生思考是少了，因为可能很简单就已经有了一些答案给他们了，而老师都难了判断。刚才我听到你说可能多了一些讨论的环节，是不是有完全解决到呢？ 我们提出 6P 教学法 Plan, Prompt, Preview, Produce, Peer Review, Portfolio Checking 呢，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们不善用这个文本生成工具，而是每次问然之後自己唔思考就問，問完就跟佢所提供嘅一啲方向去再做落去咧，這個對於我哋大學生或者係中小學生都係不利嘅。因此咧，我哋要以自主學習為本咧，就係話你要先諗咗你要做啲乜，而你問問題咧係應該按住你嘅思路去問，唔好俾佢引領你去做你嘅文字生成嘅工作咧，呢個係好重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好，啱啱傾過咧就係教大電子學習與數碼能力研究講座教授 K 教學科技中心總監江小祥嘅，休息一陣。 我係2023年政壇新秀 Michelle， 加入咗政壇呢個大家庭三個月，我覺得呢個地方令我獲益良多同增廣見聞。除了是一个给你去增值自己的地方之余，又可以在访问嘉宾的途中扩阔视野，对不同的时事有更深的认识。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文凭试下个月21号就是笔试开考的日子啦。咁啊，早前考评局已经讲咗啲啦，譬如考生要戴口罩应试啦，身体唔舒服就要做快测啦。咁另外咧，本身就话染疫嘅学生咧系会被禁止系入去嗰个原定市场嘅。咁啊，寻日最新嘅讲法就话可以喺一个指定市场嗰度应试，就算你系即系感染咗新冠嘅话咁。详细情况，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考评局公开考试总监麦敬生，早晨。 系早晨， 讲下整体有啲咩嘅防疫措施，系咪都主要系戴口罩同埋唔舒服要做快测，仲有啲咩嘅？ 呢个基本就系、是、即系大家都听过啦，就戴口罩就系、是、我谂系一个好啲嘅方法咧，就系、是、避免呼吸嘅交流上面啊，会引起即系一个感染啦。咁呢、這个我估大家都做咗好长嘅时期噶啦，咁就都应该系适应嘅。咁另外就如果市场里面咧，我哋依然有啲高规格嘅准备啦，例如话喺通风嘅地方先做咗嗰个身份验证啦。咁使到考生咧就进入考场之后咧，就唔使再有拉低嗰个口罩嘅需要咯。咁嗰、那个座位之内距离咧，我哋都仲系尽量系拉阔嘅。咁今年咧就系、是、大概系1.5左右啦。咁其实就我哋都试过好多嘅观察咧，咁其实嗰个距离都系足够嘅。咁如果大家戴着口罩，仲有呢个距离咧，咁其实系安全嘅。咁就琴日大家都听过啦，就系、是、话如果考生系觉得自己有发烧啦，或者系一啲呼吸道嘅不适嘅一种状况嘅时候咧，就快啲做咗个快测佢啦。咁如果快测系阴性嘅，咁就如常去翻指定嘅市場嗰度考試啦，咁就去到即係如果話咗俾大家聽，話咗俾 市場嘅人員知道嘅話咧，咁就大家就會盡量安排佢去一個同其他考生坐得遠啲嘅位置咯。咁如果佢係陽性嘅話咧，快測嘅結果咧，咁就就唔可以去原本編定嗰個市場啦， okay. 就去指定市場咯。 我想先講口罩嗰樣嘢先，因為而家其實即係就冇一個嘅強制戴口罩嘅口罩令啦。咁亦都有啲考生其實喺考口試嗰陣都有反應話好局促啊，影響佢哋諗嘢啊咁市面上其實，譬如食嘢出街都唔使戴口罩，都有一啲嘅確診者係可能喺個市面上出現嘅。咁點解喺考試嘅時候又可能用一個相對嚴格嘅程度去處理呢？因為啲醫生亦都話未必有實際需要嘅。你哋嘅回應係點啊？ 我哋最基本嘅考慮啦，就係呢個文盲試對於好多考生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生嘅階段啦。咁就係話呢個考試成績咧就會決定咗佢哋升學啊，或者係就業啊好多嘅考慮。咁我哋就當然係希望考生咧就盡咗咁大嘅努力之後咧，就考試咧係可以真係充分可以反映到佢哋嘅能力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希望他们有得考可以考晒全部。咁如果係當中有任何感染嘅話咧，咁都會對於佢哋個原有計劃咧，好有大嘅影響嘅。咁可能就係話，可能會有好幾日都唔即係冇嗰種狀況繼續去考試。咁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即係唔係太理想嘅事。咁嗱，響我哋嗰個角度嚟講，我哋梗係盡量做好嗰個市場上嘅安排啊。咁使到咧就同學去到嘅地方係感覺到安全嘅。咁我哋都要考慮一個情況咧，就係考試咧始終都係喺譬如話一個 hall 啦，喺一個禮堂咁裏面係都有上百人啦。咁由佢哋去進入去到離開，整個過程裏面咧可能有好幾小時嘅。咁就即係長時期喺裏面咧。咁如果大家都全部唔戴口罩嘅話，咁係咪全部同學都放？放心咧，咁呢個我哋都諮詢過業界啦，諮詢過醫護相關嘅一啲專家啦，咁我哋都考慮曬所有嘅因素之後咧，都係覺得係恰當嘅。 確診嘅考生就有一個叫指定考場要去嘅。首先點樣揾得出呢啲確診嘅考生咧？靠佢哋自己驗嘅啫喎，呢個係咪？ 其實長時期都係咁樣嘅啫，即係話我哋都係申報啦嚇。咁病人以往嘅話都係用一個申報嘅方法嘅。咁當然我哋即係同我哋嘅角度嚟講，當然係呼籲同學啦，就話、是、因為確診而家唔係冇得考嘛。咁如果你早早係可以做咗嗰個測試，發現咗就係、是、真係陽性嘅時候，咁其實係可以去嗰個指定考場嘅。顧己及人之下咧，我覺得就即係、就是、我呼籲同學就係話， okay. 如果真係有啲咁情況嘅時候，就做咗快測去指定市場。 麥敬生，但我想問你問題，因為而家啲考生唔係強制每日都要做呢個快測噶嘛，咁可能真係揾唔出呢一啲確診嘅考生，呢、這個就係個分別喎，係咪咧？ 當然係啦，情況係咁，即係如果話真係佢有狀況，咁然後都唔做快測啊，然之後去咗正式嘅市場，呢、這個當然都未必係我哋可以完全處理到噶啦。咁、但係即係正如我先前所講啦，我哋已經有齊所有嘅配套俾佢噶啦。咁、同時就係話即係。都有個風險喺度啦，同學就係話嗱，如果你去到個市場先發現咗發燒，咁我哋就要睇你嗰個檢測個結果噶啦。嗰陣時如果你先發現咗啊唔入得個市場嘅時候咧，咁你就有個即係後果啦。你即刻就係話啊，可能冇得考啦，可能要即刻趕去嗰個市場咯。 Okay. 但你哋會喺現場會有一啲量體温嘅措施，會知道佢係發燒嘅，係咪咁啊？ 系呢、這个会有嘅。 O K， 咁去指定考场嗰个嘅谂法又系点咧？同喺原定嗰个考场有啲咩分别噶？会 嗱，咁琴日我哋都对外都宣布咗噶啦。咁嗰个指定考场咧就会喺新蒲岗景福街96号，就系旧嘅文理书院个校舍啦。咁当我哋系会嗰度设立个市场啦，咁就同学就可以自行啦用佢最方便嘅交通工具去嗰个地方咯。 有冇话佢？ 当然佢之前就要打咗电话俾我哋啦，我哋要即系准备佢要用嘅试卷啦，因为都要明白咧，就话有啲同学考中文，有啲同学考英文版，你唔通知我哋咧，就冇送到应有嘅卷去嗰度噶啦。 但我见你哋话可以最迟系当日考试7:30前打去考评局嘅公开考试咨询中心啊嘛，仲准唔准备得切噶呢个用？准唔准备得切噶？先你话可能唔同嘅卷，有啲系中文，有啲英文咁样噶嘛？ 以旧年嘅经验咧，我哋都做得到嘅，因为旧年记得我哋喺竹篙湾咧，我哋都完全送得到嘅。咁今年咧喺市区嘅话咧，就应该做得到嘅。 有冇话其实呢一啲确诊嘅考生要去指定市场，有啲乜嘢嘅条件？除咗话要打电话之外，有冇啲咩要带去嘅？有冇啊？ 咁考試必須嘅用品啦，譬如話，如果你係考聆聽嘅話，咁你就收音機啊嗰啲你要準備啦。咁考試必須嘅，譬如話呢個計數機啊、準考證啊、身份證啊等等，咁啊自然要準備啦。咁如果你係一個確診嘅話咧，我哋都你打咗電話，我哋都要知道你係咪一個確診者嘛。咁譬如話你有醫生紙啦，或者係呢個核酸檢測啦，或者係呢個快測檢測嘅結果啦等等，咁呢啲要俾我哋嘅同事睇咯。 头先都讲到啦，有个时间嘅，就话要朝早七点半前啦。如果你系快测阳性，就要去呢个特别市场喺新蒲岗嗰度考啦。如果真系迟咗咁点算啊？啲考生可以点处理咧？迟过七点半先至打电话，系咪冇得考咧？咁 我哋都尽量帮同学嘅，因为就系话如果即系有好多。一啲異常嘅情況啦，咁我哋亦都唔係鐵板一塊嘅。咁譬如話，如果同學真係有少少延誤嘅話，咁你通知得到嚇，咁我哋就盡量即刻係準備你考試所需嘅嘢啦。咁你同學都要盡快趕嚟啦。咁就如果係時間有少少出入嘅話咧，其實就可以有啲彈性嘅。 估計會有幾多考生可能要去用到呢啲指定市場，因為今年個唔同就係冇強制啲考生一定要當日自己做快測啊嘛，係因應如果你有唔舒服先至自己要做啫。係 啊，係啊， 會唔會都少好多咧？估計 我哋估計就係啦，其實舊年都唔係真係多啦，咁計下，因為舊年我哋分開咗呢個叫確診啦，同埋緊密接觸啦。咁今年就其實冇咗呢個緊密接觸呢個類別啦。咁剩翻確診嘅話，如果舊年係二十幾人嘅話，今年我哋都唔係太過悲觀嘅，就唔會覺得真係話有好大量嘅同學會用嘅。 OK， 好啊，唔該曬麥敬生。麥敬生咧就係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講到咧嚟緊下個月考这个 DSE 中华文凭试笔试的一些防疫上面等等的安排。今天千禧年代来到这里了，拜拜。